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主播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人啊。今天我们这期话题呢，就聊聊我们自己吧。 嗯， 哪件事让你觉得平凡的人也可以很伟大？ 这期节目是我们自己吹嘘的节目啊，请大家积极发言，来说一下我们在平凡的生活中有什么样的闪光点啊，能够动人的事迹。 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印子月的《一首情歌的时间》， 对， 很好听的一首歌。 嗯。我想陪你走更远，回应着星光满天，慢慢将我融化在你眼神里面。我想陪你走更远，这是我所有思念，一起笔尖幻化最感动的画面。我想陪你走更远。来看一下留言，黄小翔他说呢，女研究生凭一己之力撼动整个行业。 哇，真的是前段时间比较热门的一个社会新闻啊。 啊，就是那个维权事件是吧？ 嗯，对对对。不回头是我给的傲娇。他说呢，我看见有人在公共场合帮助别人的时候，哪怕帮着开一下门，提一下东西等等，细致入微的小事情，也觉得真的很感动。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人，那人真好呀，他周身都在闪闪发光， 有教养。可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和城市，真的是没教养的人太多了，突然看到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比如说给你让个座呀，或者是在一个陌生人为你做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觉得看到了人性的光辉。 王天后爱吃西瓜，他说每次下完雪给我发短信说血液检测合格，可以救人的时候。 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啊。 对，这个朋友真的好有爱啊，还要去献血，我真的我都没献过。 嗯，我也是，可能我觉得我的血没有那么好吧，不要污染别人。 我是真的有点怕疼了，不过需要的话我是会去献的。不过暂时应该还没有急需到这种地步吧。对，有需要的话我会上的。嗯 嗯，对。 下一首歌来自于陈雪凝的《没有人心疼我》。 嗯，陈雪凝也是最近特别火的一个歌手，她的歌就是霸占着各大这个音乐排行榜的前三位。 这个妹子就是自己写歌，还好像还是个在校学生，就是很喜欢写歌唱歌， 年纪很小。 嗯，对，前途无量呀。 嗯，十几岁。我 尝尽人间的苦，是否有人给我快乐？如果这世界失去我，他会不会不舍得呢？再没听过谁提起我，他们是不是失忆了？再没听过你提起我，你胸膛撑起的不是我。夜空星星闪过，孤独陪我醒来。 土高邮寄小桌子，他说呢，说个我妈的事儿吧。她就是个普通的家庭主妇，文化只到高中，贤惠软弱。几年前我早就去外地工作，她下午出去散步锻炼，遇到一群中学生样子的混混。这群孩子在围殴另一个男孩，男孩自己青头紫脸的，书包也被混混们抢了，大概是翻找钱财呢。男孩的衣服也是又脏又破，他一路跑，那些混混一路追打，下手还挺重的，甚至他还滚下了河堤，还是追着不放的打。我妈当时就大吼一句，干什么呢，然后冲上去把男孩扶了起来，挡在身后质问那些混混，凭什么打这个孩子，做事要拿手机报警。那帮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我妈就把那个孩子的书包捡了回来抖干净，让他检查少了啥。这孩子已经被打得站不住了，我妈就把他跌跌撞撞地送回去，还嘱咐他一定要跟自己的爸妈说，不能任由别人欺负，回去以后让爸妈带自己去医院。那个孩子一个劲儿地谢谢阿姨，然后就走了，后来再也没见过。我觉得我妈那天就是个超级英雄，想想都后怕，万一混混们不依不饶地缠上她怎么办，她也就只是个中年阿姨而已，旁边也没有警局和路人，我真的替我妈骄傲。 对，就是有一天走在路上遇到这种暴力事件的话，能够挺身而出哈，不做围观、这就很棒。 嗯，就是逆流行走的人嘛，是吧？ 嗯，逆行人，逆行者。 下一首歌来自严泽欢的《墙角》，这也是讲一个人北漂的时候的经历啊，就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一个大城市里卑微但不懦弱。 鞋子像踏双腿，经常逃我自落灰，墙角的风在吹，墙角对面的谁。 刀拉兰兰他说呢，4月1号木里火灾牺牲的31位烈士，27位年轻的消防员和4位村民，把最美的年华永远留在了那一天。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很伤心很心痛，看到每一个有光的视频呢，都会哭得很难过。特别佩服27位消防员，选择这份职业的时候就知道要面临的是什么，依然义无反顾地穿上这身衣服。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英雄，向我们的逆行英雄们致敬。 对，刚刚我们还在聊逆行这个话题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前段时间也是很感染我们啊。 对，我又想起来前几年那个天津大爆炸的事件，那个时候也是牺牲了很多的消防员、是吧？ 嗯， 就是说有那么一群人呢，他们是哪里危险就往哪里去，就真的是为了保护国家保护人民吧，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不顾，然后有的时候可能要付出宝贵的生命、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很伟大。 对，其实当时我们在微博里也看到了，其实身边很多人都转发了一条微博，也是希望这样的事儿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吧，他们的英雄事迹。 过了两点的水还留一点的味，鞋子上大双腿紧张到袜子落灰。 陈男神的女神她说呢，导师说自己带的学生都是她的骄傲，给带过的每个学生都建立了一个电脑文件夹，等自己退休了看着桃李满天下会特别有成就感。 每一个学生都建立一个文件夹啊，他可能就是记录这个学生的档案是吧，以后的话、好回忆，好好找一下这个 对 这段时 间，这都是我教育出来的孩子。 对，我记得有一年哈、有一年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特地去我们那个中学去找了当时我初中的一个数学老师，然后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我没想到他还能认出来我，就他对我印象还蛮深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就聊了很久，他还说哎呀，我还在想呢，你们这群小兔崽子毕业了怎么都没有一个人回来找我的呢。那天真的聊了很多，也觉得我自己也找回了一些以往的那个宝贵的记忆吧，还有宝贵的时光，就感觉很好。 对，其实不管做什么行业都是很伟大的，就比如老师吧，他每天含辛茹苦的教我们知识，教我们做人。 我只好躲回角落，在墙角被风吹过。 下一首歌来自于星帝的迁就。 不用一再的说明。 冲亚小张他说呢，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就是很伟大呀，他们把我养大真的不容易。 养儿方知父母恩啊，这个没有孩子的时候呢，你是想象不到父母是有多么的劳累，养孩子多不容易的。现在养自己的孩子，我就真的深有体会吧，这句话真的是父母很伟大。莫大人可能现在还体会不到，我相信过几年你就能知道了。 对对对， 他的表情宣示着他拥有你，我不是没有脾气，请别再戳我背脊，我怕我恨你连朋友关系都放弃。 超甜女生，哇，这个话题居然是和我们有关的。她说呢，莫大人和萱草在无数个刷题的夜晚有他们的声音陪伴，让我感觉很温暖，在我心中他们就很伟大。 哈哈，谢谢你， 真会聊天， 忽然觉得自己也好幸福，因为有人就是因为我们而感觉到快乐，我觉得我们的价值就在这儿了。 你知道吗，就是你能看到有人在看到了你默默的付出，而且为你的付出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欣慰的事儿。 就是你的辛苦是有回报的，是值得的。 对吧，这样就很欣慰。 对，而且最让我感动的是这条留言下边还有很多人回复的，很多人都说啊，说到心坎里去了，就是觉得很有共鸣。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喜欢，我们以后继续努力， 继续陪伴大家孤独的日子。 他的声音着你，他的表情宣示着他拥有你，我不是没有脾气，请别再戳我背脊，我怕 猪的旺仔，他说呢，我的未婚夫是一个送快递的，虽然不是很了不起的职业，但是呢，他用他的肩膀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在我心里他就是顶天立地的。有人说，当你觉得生活很甜的时候呢，是因为有人帮你吃了苦。我们认识7天就在一起，8个月就订婚了，今年的6月18号是在一起1周年，我们就要领证了，祝福我们吧。 嗯，真好哎，我觉得平平凡凡的日子其实也透着很多伟大的事情。 好甜啊， 有闪光在。 我跟你讲，现在这年头送快递的怎么了，挣的很多的呢，有的比那个坐在办公楼里办公的年轻人那个上班族都多，对吧？ 对啊，前两天不是看网上有一个热搜，还说韩国的快递员， 对对对， 年薪多少万着， 几十万啊，几十万， 大家都沸腾了。 而且这个职业你知道吗，他没有那种死工资，就是你干多少的话你就能挣多少，他是跟你的努力付出有正相关的。所以 对，这样最好了。 然后你反正每一个愿意为生活付出努力的人都会有一个很美好的人生的。 嗯，下一首歌叫做《漫步在岁月洪流》。 嗯， 我觉得也特别契合我们现在聊的这个话题啊。 对，生命就是一场旅行，就是一条河流嘛，对吧？我们就是随着时光不停地奔涌向前，也不会停下脚步。 嗯， 所以在这一次旅行中呢，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开心知足，能够幸福。 嗯，最重要的是能够在平凡的日子里看到伟大的闪光点。 在春秋，尽管细水长流，一回忆前巨大远楼，你与人潮中喧飞街头，向我身 长大请回答。他说呢，大概是亲眼看到了楼房着火了，当所有人站着远远的看热闹时，一个又一个的消防员踩着匆忙又沉重的步伐进入着火的楼房，灭火救人的时候吧。 对，这种灭火啊，消防员的这种也做的是，就亲眼看到的话可能会更震撼，就是在面对熊熊大火的时候，你可能离得远远的都已经感觉到那种炙热的感觉，对吧，已经扑面而来的那种火，那种感觉，但他们就没办法，只能是往火里冲，就真的很震撼了。张三是女的，她说呢，看到环卫工人工作的时候呢，就觉得人而为人，再平凡也是有自己的能量去发热的。是的， 嗯， 环卫工人每捡起来一片树叶啊，捡起来一点点的纸屑，都是在为这个城市在做贡献。 嗯，而且经常看到有的人就是为了捡垃圾可能把手都伤了，因为有一些腐蚀性的东西啊，或者是有那个很锋利的玻璃什么的，真是不容易。 所以在这里萱草想提倡一下大家，下次扔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如果是很锋利的东西，把它包好一点，对吧，不要把那个尖尖露出来。如果是液体那种腐蚀性的东西，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装好，不要乱撒乱丢弃。我前段时间看一新闻说，有几个清洁工人在清理一处地面的时候啊，就清理完之后发现自己的皮肤上全都染红了，原来是染色剂，而且皮肤染红的部位还瘙痒啊，各种不舒服，就可能对人体还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觉得这样就太缺德了吧，你说你丢个东西还，你懂那个我那个意思，就是你丢个东西的话你还不顾别人，对吧，人家怎么给你打扫呢？ 就是特殊的产品一定要用那些特殊的方式去处理掉。 对啊，千万不要太自私了、嗯、本来就随手之劳也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也千万不要这样子给别人带来很大的一些隐患哈、啊。 嗯，对，垃圾分类嘛，自己麻烦一点，然后给大家多一些方便。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是来自于邓建超的《好的晚安》。 嗯，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会让人听起来有一种鸡皮疙瘩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听。 好的晚安，你不用回。 龙井井的井井龙，他说呢，我的母亲姐姐黑夜里开车回家，经过盘山公路，父亲接连不断地打电话来嘱咐我们注意安全。回家后，母亲看到父亲不小心割破了手指，一边骂他笨拙，一边又急着为他处理和包扎伤口。父母虽然很平凡，但是在我心中都是最伟大的人。还真的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嘛，你出去、其实不在父母眼前的时候，他们都是心里会慌慌的状态，每天都在担心着你的安危，默默地守护着你。 做了这种 no。 这个朋友他说呢，刚刚升任母亲的老婆，自己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还老是被我嫌弃，现在呢却辛辛苦苦地照顾着我们的宝宝，尤其是晚上喂奶的时候，看着他抱着宝宝打盹的样子真的很辛苦。平凡和伟大永远都是形容母亲的。 嗯，哎，我觉得说到老婆还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这也特让人感动，他叫做 SDD。 他说，要说平凡的伟大，当然是我的老婆了。从16岁相识相知到相恋相伴到现在14年了，一直都不离不弃，现在更是为了孩子早上6:30起来带孩子洗漱吃早饭，带他上学上班，直到晚上了还要带孩子睡觉，周末带他去辅导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毫无怨言。一个女人为了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男人奉献了一生，难道这还不够伟大吗？ 嗯，真的，每一个女人哈、嗯、其实在当母亲之前也都是小公主，都没有经历过那种，对吧，那种带孩子的事情、 嗯、 但是一旦有了宝宝之后，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自己面对，一下子就真的好像老了很多。希望每一个男人、嗯、每一个老公都能够好好的疼爱自己的老婆吧，都能好好对她。 对啊，其实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特别想给这个老公点一个赞，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的人在平凡的生活中可能被柴米油盐这么消磨中，已经没有了当初的那种爱情、嗯、或者是没有了对设身处地的会为对方着想，会去想他付出的那些事儿的这种人。我觉得这个老公真的是一个很懂他媳妇的人，是一个很会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的人。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种特质吧。 嗯，对。好的，以上呢分享了很多有关于就是我们大家自己心里面觉得平凡生活中很伟大的人 或者是一些很伟大的事情哈。我觉得生活就是需要有这种让自己感动的事情的存在，才会让觉得生活很有意思，才会觉得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 嗯，对，也希望大家都热爱生活吧，都做那个平凡世界里的超级英雄。 对， 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聊到这儿吧。如果你也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一定要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我们每周呢都会把这个话题的征集发布出来的。 嗯，期待你的参与啦。那我们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觉得我真的再次见到你了，好吧好吧，这肯定是梦，心了痛，想不通，让我活在有你的这辈子。